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3月22日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日政府就公布说未来一个月要再提升接种率，强调直至下个月20号之前不会是考虑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不过就说如果疫情没有反弹持续向下的话，4月21号起将会以三个月分三个阶段是放宽这个社交距离措施。首阶段就包括就说会放宽晚市堂食去到10点钟，开回一些处所好像是健身室、美容院等等。去到第三阶段就可以解除所有有食肆以及是表列处所的人数、营业时间等等的限制。原本说三月会推的这个全民强制的检测呢，就说是暂缓的。咁整体来讲你又点睇？1872311，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电话旁边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早晨。 早晨， 陈肇始局长。刚才讲到4月21号起分三个阶段，三个月时间呢就放宽一些社交距离措施的。我想知道是否逐个月逐个月这样去放宽，定是都是看一些实际的情况，譬如一些个案数字、接种率、怎样考虑何时到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 我想最主要呢就是第一，而家其实整体呢个疫情呢虽然是去咗过咗一个好早嘅一个即係爆发期啦，但係呢而家有一个下跌嘅，即係一路向下嘅一个趋势，但係都唔係话即係咁快嘅。咁同埋我哋都睇到有啲即係其他嘅指标啦，咁一路呢其实都要监察住嘅。咁琴日呢特首呢所讲嘅一个我哋嘅时间性嘅一个路线图呢，其实呢就係、是、都係令到大家呢都係会更加清楚呢，其实如果我哋个疫情呢係冇反弹，同埋呢係一路个趋势係下降係持续嘅时候呢，其实都要睇返呢係成个嘅即係社会啦，同埋呢係经济呀、等等其他的因素。所以呢除了公共卫生之外，我们当然会一路呢是尽力呢是会去压止那个疫情的。在这几方面呢其实都是得到一个平衡。所以如果你说在那个不同的阶段呢其实我哋都系要睇翻嗰个整体嗰个疫情嗰个走势嘅。咁如果你话喺嗰个阶段嘅期间中间有反弹，或者有啲即系任何嘅情况，当然我哋都会即系要作出适当嘅调整咯吓。 嗯，头先你都系讲话走势啊，整体嘅情况下跌啦，有冇话一个数字目标可能跌到三位数或者四位数就可以去到第三阶段？或者头先讲话除咗成个疫情之外，有其他指标噶？边啲系指标呢？ 我諗其實疫情嘅即係整體個指標咧係重要嘅，無論係我哋嘅即係確診數字嗰個嘅數目啦，我哋個污水檢測嗰個嘅結果啦，亦都要睇翻我哋而家即係其實一路嘅做緊嘅目標下，我哋三個嘅減少，即係減少感染、減少重症同埋減少死亡嘅呢啲嘅指標啦。醫管局佢哋嘅即係整體嗰、那個即係收治嗰個嘅情況係點樣啦？佢哋個床位係咪有足夠啦？等等呢啲其實我哋都要即係一個即係通盤考慮嘅嚇。 嗯，我見今次呢個叫路線圖啦，喺其中第二階段就話啲表列處所可以每台咧係去到八個人嘅，但我見公眾地方嗰、那個羣組。聚嗰个上限咧，就系同第一阶段就系咪都一样，都系四个人，甚至第三阶段又亦都冇提话嗰个限聚令咧，四个人嗰个系咪再放宽嘅？呢个系咪都系话三个阶段无论个疫情去到点，限聚令都系维持四个人咧喺公众地方？ 而家咧，我哋暂时咧，即系从一个呢一啲嘅即系社交距离措施嘅即系调整咧，大家睇到咧都系需要逐步嘅。呢、这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而家我哋其实虽然话我哋有一个即系疫情有一个下降嘅一个趋势啦，嗰、那个确诊嘅数字，但系咧如果你话就咁睇嗰个数字本身咧，其实都系高嘅。 係咪？即係個基數呢其實都係高嘅。咁所以呢一定呢係不能夠所有嘅嘢呢係都會一齊放。所以第一呢就係逐步啦。第二呢我哋就都會一路監察住嗰、那個即係疫情啦，然之後咧再即係睇嗰個情況。暫時咧我諗即係群眾嘅聚集咧，呢、这個咧都係喺而家呢個情況，喺尤其是社區入邊咧，都係仲有傳播鏈，我哋都係要好小心嘅。 嗯，因為喺餐廳嘅考慮就係、是、我諗緊，即係你除口罩就反而去到第二階段可以去到八個人，但係反而喺公眾地方戴住口罩就四個人，呢、这個究竟幾時先至放寬呢？ 正如我所講咧，就係話我哋其實成個嘅所謂嘅調整啊，或者係放寬咧，其實都係要好小心，同埋咧係要逐步去處理啦嚇。咁、當然如果係喺即係室內，我哋即係都講咗一啲會即係重開或者係有啲即係放寬措施嘅一啲嘅處所咧，其實咧都係第一就係要有安心出行啦，做翻；第二咧就都係有即係要有疫苗通行證。咁嗰啲咧除咗話本身係要喺一定嘅時候咧都係要戴口罩啊，同埋有其他嘅感染控制嘅措施之外咧，其實即係呢一個嘅所謂的放寬呢其實都是有條件嘛，大家留意到。啊、所以呢變成我們第一就不會是所有的東西、就是、一起去做啦，都要看、看定一點先。 Okay. 但講到安心出行，其實就在今次你們的路線圖片去到第三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都是繼續做的，包括你做繼續戴口罩啦，在個限聚人數都有限制啦，進入處所用安心出行啦，還有出示疫苗通行證。不過大家都知道這段時間安心出行呢是發放這個風險通知其實是停了，去到第三階段繼續用安心出行的意義在哪裡呢？ 我想現在都是看我們那個即係整體嘅策略嘅啫，其實咧就話嗰個發放嘅通知咧，亦都唔係話我哋即係長期係會停止嘅，咁所以咧我哋仍然咧係對於個案嘅追蹤啊，同埋咧對於係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咧，其實我諗呢個嘅即係政策方針咧都係冇變嘅，咁所以咧我想用安心出行同埋呢係用返嗰個疫苗嘅通行證呢，一方面都係要保護大家啦，另外一方面呢都係從一個都比較嚴謹嘅角度呢係去即係管控返我哋嘅即係管控返我哋嘅即係整體個疫情啦。同埋呢大家留意到呢，我哋都係重發我哋嗰個嘅即係強制檢測公告啦。咁當我哋重發我哋嘅強制檢測公告嘅時候呢，當然呢都會係用返安心出行啦，去發返一個指示呢，係俾人哋知道俾市民知道係需要做呢個強制檢測咁樣囉。 會幾時做即係通過安心出行發一個嘅風險或者發一個指示係做返呢一個嘅強制檢測公告呢，會幾時做啊？ 這個強制檢測公告呢其實隨即呢是會發的了，現在大家都留意到呢，我們即是每一晚都做一個圍封強檢啦、但是呢我們亦都覺得呢是會盡快呢是會發返這個強制檢測公告，我想特首都講了的啦、 因為我見他說將會盡快，我是不是這個星期內其實都可能會 是啊，都會一定會、 okay. 我見有些業界包括飲食業界啦、美容業界啦，都說現在12歲以上打針都去到成九成啦，第二針都去到成八成啦，咁仍然要4月21號成個月之後呢才放寬第一階段社交距離措施，是不合理，是太遲，咁同唔同意這個講法呢？ 當然啦，我哋明白即係業界咧，對業界嚟講咧，就都例如我哋都由第五波開始啦，好早期咧已經開始係夜晚咧係冇堂食啦嚇，咁亦都了解到佢哋即係整體嗰個情況咧都係艱難嘅嚇，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要一方面要管控翻個疫情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我哋個疫苗接種率咧，尤其是老人家咧，其實我哋都係要一路盡力咧，係去即係 做好呢方面嘅工作，令到佢整體上升。當然你話啊我哋打第一針都已經超過九成，但係喺而家我哋即係整體嘅情況，打一針咧，大家都知道咧係未夠嘅，咁所以咧都要盡快咧係要打埋第二針啊、第三針啊，咁呢個咧係有一個更好嘅保護咯。咁所以平衡翻咧就係話其實喺特首宣布咗喺4月21日咧，我諗都係一個比較適當的平衡來的、我看不到呢是可以更加做咯。 剛才都講到有關於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見到今天不同的報章甚至昨天其實都有傳媒都引述到消息，就說政府考慮擴大疫苗通行證的適用範圍，去到是要求所有去公立醫院以及診所的病人和訪客都是必須要接種了新冠疫苗，是不是由這個的計劃去做，會是何時做，有沒有什麼豁免咁樣？ 我諗喺我哋嘅即係醫療機構咧，其實我哋都一直咧係會鼓勵市民咧係接種疫苗嘅。大家留意到我哋喺醫管局嘅好多嘅普通科門診啦，或者係專科門診咧，其實都係有疫苗接種嘅一啲嘅服務嘅。咁呢個咧都係盡量鼓勵啦。咁但係當然大家亦都理解到咧，醫院都係一個都會比較緊急嘅救治嘅一個地方，咁所以咧一定咧係會以即係救人為先，同埋咧係即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哋而家都係會循住呢個方向咁樣去處理啦。 即係個方向係會喺醫院都會做埋疫苗通行證，不過就有啲緊急情況嘅話咧，都會唔使疫苗通行證都可以照救治病人，係咪咁嘅意思？ 呢、這個我哋其實係未有任何定案嘅，不過咧我哋喺我哋嘅醫療嘅機構入面咧，其實都係會盡力咧係鼓勵，我諗無論係覆診嘅病人啊，或者係去醫院嘅病人啊，甚至乎我哋有時去探人嘅病人啦、啊，其實我哋都鼓勵咧，盡量便利佢哋咧喺醫院嘅環境咧喺嗰度打針。咁我諗暫時希望咧係做到更多人咧能夠即係嗰個我哋嘅疫苗接種率咧係能夠提高咯嚇。 另外就想問一下啦，即係之前公布話三月做呢個全民強制檢測啦，尋日最新公布就會暫緩推行嘅。其實咩叫做暫緩？係咪即係有機會會再做翻？係乜嘢契機會再做翻咧？又？ 我想都是一个特首都详细解释了，都是要即是把握返一个时机啦，而且都是看返我们而家我们即是集中精神即是做的工作呢，其实都是希望即是尽全力呢是做一个即是减重症和减死亡。我想这个呢都是我们即是当前急务来的。大家都留意到医管局都做了即是不同的工作呢，是去令到这个救治呢是更加有效，例如腾出更多的床呢去去收即是新冠的病人啦。咁私家医院呢是亦都有帮手。咁加埋当然我们如果你说是有內地的醫護人員亦都嚟幫手，令到喺亞博館嗰度咧係可以收即係更多嘅病人。咁所以咧呢一個咧都會係對於我哋減重症同埋減死亡咧喺嗰個整體嗰、那個即係救治就係新冠病人嗰度咧而家咧都係我哋嘅一個即係目標性嘅一個集中嘅工作咯。另外一個工作咧就係我哋都係要對老人家咧係優先嘅。咁所以咧，大家睇到咧，我哋無論係喺一啲隔離設施嗰度咧，我哋如果係要防感染嘅話咧，喺我哋一啲暫托嘅中心啊，我哋都一路咧係一路加，同埋咧喺我哋嘅其他嘅隔離設施咧，都係一路咧係增加，務求咧都係即係應該要隔離嘅人士咧，都係可以咧得到適當嘅隔離。咁而家我哋都係集中精神做咗呢樣，但係檢測方面咧，我哋亦都係冇停過手嘅。大家留意到我哋即係每一晚咧，每一日咧，而家日頭都會做嘅，就係嗰啲圍封強檢嘅一啲嘅工作。咁嗰度咧加埋咧，我哋亦都會嗰、那個強制檢測公告咧，嗰度咧亦都會係即係發出。咁喺呢方面咧，每一日我哋做嘅強制檢測咧，其實都係會即係揾翻呢啲嘅即係盡力咧係揾更多嘅個案。 案出嚟咧，係作出適當嘅隔離咯。 嗯，明嘅，即係要呢段時間都係減重症、減死亡啦。但我都想搞清楚究竟嗰、那個所謂時機係幾時咧？所謂暫緩，因為我見咧，譬如許樹昌教授啦，政府專家顧問咧，都提到話佢哋早前係同梁萬年組長咧係傾過，就話如果咧每日嘅陽性個案咧係企硬三至四位數，壓唔到落去咧，就應該推行全民檢測嘅，係咪有個咁嘅諗法，或者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條件，係會再做翻全民檢測咧？ 其實呢我諗啊，梁萬年教授呢佢都係同我哋佢喺香港嘅時候呢都同我哋呢係有即係緊密嘅聯繫嘅。咁最主要呢我諗都係睇下喺現有即係每一個階段，我哋而家疫情嘅階段呢，其實最主要就係睇返第一我哋現有嘅資源呢係應該擺喺邊度呢，係做一啲最疫情防控最有效嘅工作。咁呢個呢就係教授俾我哋嘅即係一個嘅建議啦。咁、所以呢喺我哋嘅而家現在嘅即係評估嘅情況呢，而家對於減少發病啊，減少重症，減少死亡，這個呢就是我們現在當前控制疫情最重要的即點啦。 咁所以如果話 加埋係疫苗接種咯， 如果去到三四位數真係壓唔到落去，會唔會做全民檢測啊？真係 這個我們一定會繼續咧係睇而家整體嗰個疫情啦，同埋咧就係、是我哋亦都會問翻咧專家嘅意見嘅，咁所以我諗亦都梁教授都會講啦，我哋喺一般嚟講咧都會喺疫情嘅即係早期係會做嘅，如果係即係全民檢測都分享翻一啲內地嘅經驗，咁所以咧我哋都會繼續咧係分析同埋研判我哋嘅疫情啦。如果個時機係適合，我哋條件又具備嘅時候咧，呢、這個先至會作出再即係會再出再作出考慮咯。 好，見到立法會議員田北辰都話而家唔做，即係話係暫緩全民檢測啦。佢就話如果唔實施全民檢測咧，令到確診數字減低咧，永遠都唔能夠同內地通關啊。點睇呢個講法咧？係咪而家呢一個嘅策略之下，同內地優先通關嗰個嘅目標係暫時擺低嘅咧？都主要係可能同翻外地通關先啦。 我諗我哋絕對係冇放棄咧，係同即係有翻即係恢復翻我諗一個即係正常嘅即係大家出行嘅呢一個嘅即係恢復正常生活嘅一個目標嘅。咁所以咧我諗最緊要咧係穩控好嗰、那個疫情。我相信咧我哋會繼續咧係會即係喺聯防聯控嘅機制咧，同內地咧係即係大家密切咧係聯繫。方面，而家我哋嘅集中嘅工作咧，係內地都係支援我哋嘅，就係咧要管控好個疫情。咁呢個咧係當前急務啊。 之前話做全民檢測咧，內地都話有支援香港做全民檢測，有9000人嘅採樣隊係嘛？咁而家呢啲人係點處理嘅？ 我哋會繼續同內地大家去保持聯繫，睇下喺我哋適當嘅時候，喺而家，正如我剛才所講啦，喺而家嘅疫情咧，我哋最需要集中最需要有現有嘅資源係做邊方面嘅工作咧，都會係因應我諗即係內地專家俾我哋嘅意見啦，本地專家啦，同埋咧係我哋對於疫情嗰個整體嘅研判啦嚇，同埋咧係即係時機啦、條件啦呢啲咧，我哋都會係一個咁嘅考慮嘅。所以正如我所講咧，而家對於減重症、減死亡嚇、減感染同埋咧係打疫苗咧，呢、這個都會係我哋而家當前急務，我哋就集中精神咧，係去處理咗呢、這個。我相信咧，這個咧都會能夠令到我哋咧係即係一路對個疫情嗰個控制咧係有效嘅。因為較早前咧嘅其實大家即係睇到咧，我哋而家一個下降嘅趨勢咧，都係得來不易嘅。 另外就係四月一號起啦，禁飛令就取消啦，九個國家咁啊，亦都放寬一個入境要求，但係主要就係俾一啲即係香港人嘅。如果一啲非香港人或者外國旅客咧，係咪就未能夠喺個檢疫期嘅都可以縮短啊？這個會唔會下一步考慮埋咧？ 我諗而家現時嘅

持身份证的非永久居民登机之前完成了疫苗接种等等的要求就可以回来香港了。抵港之后就要在检疫酒店那里做检疫。如果连续在第六、第七日的快速抗原测试都是呈阴性，就可以提早出回社区，比起现时14日的检疫期来说是缩短了。不过外国旅客来说暂时就未有这个的放宽住的。整体来说请一位的嘉宾和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有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梁兆基，点睇今次呢、這个叫做取消禁飞令同埋放宽一啲嘅入境要求啊？对呢、這个政策点睇，同埋对成个经济又有几大帮助咧？ 今次我哋系一个觉得系殷切期待嘅第一步嚟嘅，因为禁飞令方面嚟讲咧，对香港嗰个对外嘅即系交流里边嚟讲，影响系相当之大。咁啊，今次呢個放寬，我哋係表示係歡迎嘅。 嗯，對成個經濟幫助可以有幾大幫助咧？呢一個措施 就大家都知啦，香港係一個重要嘅國際樞紐啦，對外嘅聯繫咧係非常重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人才咧，即係每日咧都係進出香港嘅。咁我哋有好多嘅運作咧，都係同外國嘅專才喺本地嚟講工作咧係有關。咁啊，禁飛令其實咧係令到好多我哋原先喺香港工作嘅人才咧離開香港，甚至有啲嘅企業嚟講，將佢哋部分運作係遷離。咁呢個對於香港喺國際上嘅競爭力咧，影響係相當之大嘅。咁喺當其他國家都係已經免檢疫進入嘅時候咧，我哋呢個措施咧係的確會令到好多即係專才係離開。咁喺呢一方面嚟講我哋覺得今次嘅舉動咧係一個係好好嘅開始啦。 有冇估計過有幾多呢一啲專才係滯留咗喺外地，翻唔到嚟香港啦？呢段時間，或者係直情係叫做轉咗喺第二啲地方嗰度去營運咧？啲公司都有冇聽到業界入邊嗰個情況係點咧？有幾多人係涉及喺入邊咧？ 喺我哋商會嘅會員旗下反映裏邊嚟講咧，有喺外國嘅專才嚟香港受到呢個措施嘅影響咧，嗰個覆蓋面都相當之大嘅。咁有好多比較大啲嘅跨國企業，佢有部分嘅營運咧，因為要遠行嚟啦，咁所以都無奈一定要係將局部嘅即係運作咧，係擺去其他嘅地方，例如新加坡啊，或者係擺翻佢自己本國。咁喺需要專才到香港嘅即係一啲嘅運作咧，亦都因為佢哋覺得個檢疫期太長咧，亦都唔肯嚟，咁所以有啲嘅部分運作亦都無法開展。咁其實嗰個覆蓋範圍係大嘅，但係冇辦法有一個好精確嘅即係估算係幾多人。 但係今次呢一個措施就係主要係首階段啦，就係俾香港嘅居民翻嚟香港嗰個檢疫期都短咗，會唔會吸引翻呢一啲人係翻翻轉頭咧？但係主要係香港居民又有幾大吸引力咧？ 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信息啦，因為容許翻香港居民首先回港咧，咁呢個包括咗其實持有工作證喺本地即係居住嘅外國嘅即係要員咧都可以。只是一個較短的檢疫期咧，翻翻嚟香港工作，咁所以依個係一個即係幾大嘅訊息，同埋吸引力咧，令到佢哋回流翻香港嘅。咁當然就係當疫情可控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希望咧能夠進一步係能夠放寬俾其他國際旅客啦，而最終能夠達至咧係免檢進入香港咯。 整體嚟講，你覺得頭先嗰啲即係可能去咗新加坡嗰一啲嘅公司或者係即係人士，會唔會全部都會因為呢個措施嘅放寬啦，陸陸續續都會翻嚟咧？ 我相信陸陸續續會翻嚟嘅，因為其實禁飛令嗰個時間方面嚟講，暫時都係一個唔係話太長嘅時期啦。咁有好多其實營運嘅設置裏邊嚟講，唔係短時間可以係即係永久運作咁，所以在而家能夠可以宣布翻取消禁飛令咧，我諗的確係對大部分已經遷出香港嘅運作咧，係能夠吸引翻佢回流翻嚟香港嘅。咁如果能夠進一步國際旅客啊，或者係免檢嘅時候咧，對於我哋嗰啲即係譬如話係展覽嘅業務啊，或者其他需要短暫逗留嘅即係國際旅客嘅。即係業務嚟講咧，這個先至可以能夠全面恢復翻咯。 對於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怎樣看18723呢？現在說取消9個國家的禁飛令，也是放寬這個入境要求，不過就入境之後呢，那個檢疫那個的情況都放寬，不過就主要是說香港居民，現在是歡迎打來18723呢。接著跟梁兆基談，有沒有說商會接下來都會跟政府談，就算是放寬了一些抵港條件，都會再爭取一些不同的做法，譬如現在講到說要檢疫那個期檢疫的地方，這個是不是你們都關注呢？ 這個是啊，因為我們其實是一直跟政府有密切溝通，還有反映給政府聽，現在目前人才流失的情況對企業的運作的影響呢，這個我們都有不停的聯繫的。就現在政府踏出了第一步，我們跟政府是保持這個溝通，希望在疫情可控之下呢，能夠是逐步撤銷呢一個即係限制對於即係國際旅客，甚至係即係免檢疫。咁亦都我哋有提出過，就係話有部分嘅香港居民，如果佢自己本地係有即係居所，而又容許情況容許之下咧，可唔可以家居隔離咧？咁呢個對於佢哋運作亦都係比較方便，因為而家目前有一啲檢即係。測試陽性的人士其實都是家居檢疫的。 他們反應怎樣？即是提出這個意見之 後，我想他們剛剛開始的時候比較謹慎，也都用一個比較從嚴的方法去即是管制即是這個外來的輸入，這個是理解的。如果是七天在這個酒店檢疫來說，暫時是對於很多即是入來的即是人才都是一個放寬，咁當然係仍然有佢哋嘅即係限制啦。因為始終如果短暫逗留香港，咁呢個未必係有一個好處喺度。咁我諗下一步係希望能夠係再放寬喺呢一方面嘅限制咯。 另外就是昨日另一個公布，除了說這個禁飛令是解除之外，就是說會分三個階段，在4月21日起呢，就是三個月這樣放寬這個社交距離措施的。怎樣看這個做法呢？對於整體整個經濟情況啊，或者對於做生意來說，這個有多大的幫助呢？ 這個分階段放寬的措施來說呢，是提供一個即復常的路線圖，咁呢個我哋都係表示係歡迎嘅。咁喺企業方面嚟講呢，能夠係可以呢有一個預算呢，係點樣可以將佢哋嘅即係業務呢係恢復返。咁當然我哋希望政府能夠係縮短即係呢個唔同階段嘅即係嗰個時間啦。咁但係始終喺目前嚟講，能夠提供一個即係路線圖囉。 有些人说即可能去到四月才做就太迟，包括一些业界、饮食业界等等。你觉得呢？即现在在这样的疫情之下，也都有相当的人是已经打了针，有没有得是早一点再放宽，或者是你们跟政府反映的时候会不会提到这一点呢？ 我想政府是需要不断监察那个即疫情的。就如果能够个疫情控制之下里面来讲呢，能夠縮短那個期間，咁當然係最好啦。咁但係至少而家能夠俾到一個清晰嘅復常嘅路線圖咧，呢個對於企業都一個好大嘅鼓舞。咁我哋期望喺即係下半年嘅情況之後，能夠完全撤銷曬呢啲即係限制之後咧，那個經濟能夠一個迅速同埋有力嘅反彈。 全民強檢咧，呢個本身商界關唔關注嘅？而家最新就話會暫緩嘅。 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是欢迎的，因为在目前这个即是扩散的情况方面来讲呢，是不是有需要做这个全民的检测呢？那我想这个是基于即是科学的判断，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是完全是同意呢，是以实际情况来到出发，嚟到決定係咪需要一個即係全民嘅強檢。 因為見到政府都話即係要視乎疫情嘅發展啦。見到有專家都引述到，如果嗰啲嘅陽性個案去到三四位數都係落唔到去嘅話，都有可能繼續做嘅。如果做全民強檢，對於成個經濟或者成個營商環境嚟講，個影響係有幾大？ 我諗當然呢個係有一個龐大嘅經濟嘅代價啦。咁當然亦都係重要嘅，就係話喺判斷即係防疫 和經濟代價之間那個取得一個即係平衡。如果是將來有需要做一個全民強檢呢，我想最好能夠將個時間壓縮到是一個比較短的期間，即係譬如話只是以星期計的，咁呢個能夠減少即係經濟所能夠要付出的代價。 好，另外就想問，因為全民檢測有議員都引述到啦，其中一個目的可能都是同內地通關是一個鋪路。如果是冇咗全民檢測的話，令到一啲確診數字是完全減低曬，甚至切斷曬咁，就可能未必咁快啊同到內地通關。點睇呢個講法呢？係咪都可能喺而家嘅香港疫情之下，未必可以係優先同內地通關，反而同海外通關係比較容易啲呢？ 我諗疫情到而家呢咁嘅地步咧，就係、是、即係感染人數咁多咧，同內地通關嗰個嘅條件係日益減少咗嘅。咁我諗要等到嗰、那個宗數即係大幅回落咧，先至可以再出嚟重提即係同內地通關。但係香港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國際城市咧，就如果喺對外同埋對內地都不能夠通關，呢、這個對香港嗰個生存影響係相當之大嘅。咁喺而家目前嗰個環境嚟講，其實首先係開放一啲對外嘅即係聯繫咧，咁呢個對香港嚟講係至少少咗一方面嗰個嘅限制，能夠局部嚟到扮演翻對外聯繫嗰個角色咯。咁其實而家即使係即係撤銷咗禁飛令，但係對於入境嗰個嘅檢疫要求仍然都係嚴格嘅。咁我諗將來要睇就係話係內地自己本身嗰個防疫措施嘅即係轉變係點樣樣啦。因為始終內地都要係對外開放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嚟講，我諗香港會同其他國家嚟講係等同一個咁嘅對待。 OK， 好，唔该晒梁兆基，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就系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嘅。除咗讲到一啲嘅经济啊，或者一啲入境嘅措施之外啦，翻学嗰方面咧，寻日都有讲到啊。寻日咧，特首林郑月娥就公布幼稚园、小学、国际学校预期喺复活节假期之后，即系最快啦，下个月啦，4月19日咧系可以恢复呢个面授课堂。中学就系等到睇埋中学文凭试嗰啲核心科考晒啦，咁啊，即系预计可能最早都要下个月才可以恢复面授课的。整体的情况，请一位校长和我们谈谈。有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永邦校长，早晨。 早晨。 早晨，校长怎么看小学那方面，如果最快是4月19日可以恢复面授课，你自己估计是不是到时大部分学校都会恢复呢？ 如果到时当然是看专家和教育局那个公布啦，因为疫情来到这里呢，大家都有时都好无奈啊。因为在一月我们这个停面授课的时候呢，其实那段时是每一日呢是20宗确诊到啦，但是现在上到是慢慢升的嘛。咁其實而家嗰個安全系數究竟係點去顯示呢？咁樣即係大家要究竟點樣先至係覺得翻學安全？其實好消息嚟嘅，即係大家面對面去授課學習咧，呢個係學界家長同埋學生即係好熱切去期待。咁但係終歸即係喺停面授課之前，嗰個確診數字同每日啊單日嘅確診數字同而家咧，那個差距實在太大。咁其實點樣可以保障翻復課之後學童嗰、那個安全啦、啊？咁我諗都係靠接種疫苗咯。我方面去睇咯。 即係都你睇接種疫苗啦，同埋係咪睇整體嘅確診數字，或者去到幾多你先覺得係安全係可以恢復翻面授課？恢復面授課又會唔會係一次個全校嘅學生啊？定係都係分翻半日堂啊？分某啲級別啊？係上呢個面授課先 咧？數字上嚟講，我諗真係要專家去研判啦，因為我哋真係好難去分析，因為正話提過啦，一月停面授課嘅時候講緊係即係20多宗每一日，咁但係而家係遠超出我哋想象嘅數字啦。咁其實點樣先至可以係俾一個安心嘅俾我哋睇下嗰、那個條件咧咁樣？咁第一咧，第二就係嗰、那個正話講啦，如果係學童嗰個接種疫苗嗰、那個數率是高的話呢，咁我哋其實相對覺得是安心啲嘅，大家知道嗰個疫苗嘅保護啦。 咁其實正話提過咧，咁特首提嗰個復課咧，就復面授課就冇即係冇清楚講啦。咁但係當然教育局會睇翻個形勢，再同啲專家傾，究竟係全面恢復嗰個全日嘅面授啊，定係仍然維持翻喺停面授之前，我哋都係半日噶嘛。咁即係小學嚟講，咁我諗都係要按部就班，比較安全啲去啟動會係好啲嘅。即係正如主持所講啦。如果能夠係即係睇下會唔會係都係用翻即係半日嘅形式啊，即係專家之前講嚇嗰個除口罩啊，食午餐嗰個情況係最危險啊嘛。咁所以至於分唔分年級去睇咧，咁就都真係要睇嗰、那個疫情嗰個走勢咯。 嗯，家長點諗嘅咧？其實係咪都想盡快係全部全日面授課咁樣嘅咧？ 其實咧就普遍家長。而家喺特別假期裏面都有啲無奈地去放假嘅啫，咁正常呢個都係翻學甚至係考試嘅時節嚟噶嘛，咁所以我哋要睇就係安全同埋即係恢復翻正常學習生活嗰個平衡咯，因為大家都好想正話我所講，大家都好想去恢復翻正常嘅學習校園嘅生活，但係即係喺嗰個疫情底下，即係來勢洶洶。即係由即係正話講停面授課之前講緊係幾十單到而家講緊即係慢慢聲嘅確診數字嘅時候，咁其實點樣去平衡，令到家長又可以帶住小朋友開心翻學，又覺得係感到安心咧咁樣。 OK， 頭先都講到啦，其實喺之前即係放特別假之前咧，都係小學嚟講係半日課，咁除非係有一啲係可能打針打到某一個比率嘅七成嘅師生嘅學校咧，就可以係全日面授課噶嘛。咁而家呢一個標準，你覺得仲適唔適合嘅？因為我見有啲嘅報道就引述消息所講，教育局係可能將個全日課嗰個打針門檻咧係唔排除啊嚇，再升高去到係即係以中學生九成嘅接種率為一個嘅考慮基礎，小學嚟講，如果又去到九成，你又覺得即係合唔合理，或者點睇呢一睇埋呢一個嘅比率去決定係咪可以全日面授課咧？ 其實咧，我自己睇就係恢復翻面授課係咪全日咧？就當然啦，即係打針係一個保護個。嗰、那個即係客觀嘅標準嚟嘅，即係但係我又唔想話完全將佢做掛鈎。其實那個接種率同嗰個疫情其實都要睇翻，譬如有冇細路仔因為感染咗而有一啲嚴重嘅後果係嘛？即係譬如早前有啲嘅不幸嘅事件，令到大家都好傷痛。咁其實無論嗰、那個接種率幾多。其實都要俾一個大家專家覺得係安全，最緊要係即係我覺得係強調學童翻學係一個安全嘅環境底下，即係感染嘅機率低，或者係感染咗之後嗰、那個發病嗰、那個重症甚至係即係我哋唔想見到嘅死亡個案出現。咁我諗呢個最緊要係呢方面，所以我都相信，如果學生我能夠多嘅接種咧。我哋比我哋嘅客觀上嚟講，我安心個程度係高啲咯。 OK， 呢段時間原本話係放特別假期啦，其中一個原因都係話希望可以全民檢測，咁但係而家就話全民檢測係暫緩啦，咁唔需要用到學校做一啲檢測站啦。咁點睇呢一個特別假期嘅情況咧？有啲人話可能都未必達到預期嘅目的喎，咁點睇又？ 其實我自己個人睇就係兩方面啦，一方面咧就係、是即係騰空嗰個校舍，讓到政府可以有幾百個點嚇，就全港又可以去做嗰個全民檢測。但係呢個目的似乎就冇需要啦嚇，即係都擱置咗。咁如果另一個方面去睇咧，就係當其時正話都提過，一月我哋到後期我哋要決定要即係放特別假嘅時候，嗰個轉變由一月去到二月咧係好急劇嘅。啊！即係一路一二三月，其實係睇緊好多學童係即係我哋由幼稚園嘅到小學生都有一啲好不幸、好令到人悲痛嘅事情發生啊嘛。咁所以喺個疫情咁嚴峻嘅時候，停一停咧，我自己又覺得會唔會都係用一個避疫嘅心態去睇呢個假期咧？咁其實如果係從呢個角度去睇亦都不失係一個即係保護到學生，即係喺街上走嚟走去，有啲唔係一定有私家車接送噶嘛。 即係好多係可能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啲爺爺嫲嫲老人家去穿梭一個公共交通工具，然後先翻到學嘅。咁從呢個角度去睇，即係如果小學生有三十幾萬，咁我哋覺得係係有一個假期，雖然咧就係、是、令到大家都係失常嘅，可以講下，即係嗰個日常嘅生活。咁家長亦都係咧照顧曬，真係好困難嘅。咁但係從一個安全角度去避疫咧，咁亦都係即係可以達到呢一方面嘅目的咯。 嗯，另外我想問下整體打針嘅情況，而家三至十一歲嘅小朋友打針咧就係57%嘅。咁啊，特首就話希望可以四月底咧升到係九成嘅。點睇而家打針嗰個情況咧？要57%去到九成，你自己作為即係校方嚟講，覺得個難度高唔高啊？或者阻力喺邊咧？ 如果劃分咗由呢、這個幼稚園同小學咧，可能要分開睇啲數據咧，即係我哋比較熟習小學方面，即係小學咧喺呢、這個喺特別假期之前咧，其實好多區嘅學校我哋都呼籲校長會嘅、就是、地區校長會咧就發動學校或者地區去做呢個注射嘅。咁我學校都即係圍灣仔區就做咗兩日嘅。咁其實呢個係提升咗。咁但係仍然，如果整體數字都係57%嘅話咧，其實我相信咧，就喺暫緩嗰個全民檢測，學校校舍可以騰空翻出嚟俾我哋進行呢個注射嘅話，希望咧各區嘅學校或者校長會咧都繼續去努力去為小朋友即係組織去打針，咁盡量將嗰個保護率提高咯。另外我就睇到，如果係確診咗小朋友咧，其實都起碼有啲重要嘅區咧，即係嚴重嘅區咧，可能佢達到一成嘅。咁、 okay, 所以呢個數字咧，其實都要考慮埋落去，因為確診咗細路仔係唔需要打針噶嘛，亦都有抗體噶嘛。咁所以如果用計翻呢個確診嘅數字，我諗政府有呢個數字咧，計翻落去，咁就即係要整體去計接種率同埋嗰個確診嘅小朋友咯。 OK， 好，唔該曬張勇邦校長。啱啱傾過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誉主席張勇邦講到咧小學啊或者小朋友打針嘅情況啦，同時都講到話復活節假期後最快4月19日咧就恢復翻面授課堂喎，會唔會你都係家長咧？講下你睇法1872311118723111。 崔慶薇自和緩東南風。展望听日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信報報導，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回落，港府尋日公布上月預告在本月推行的全民強制檢測暫緩，待時機合適才會再考慮推行。特首林鄭月娥解釋說，雖然政府已經就全民強檢做了大量評估並且細化方案，但是內地和本地專家都認為應該是在疫情爆發初期或者是尾段進行，前者可以壓止疫情擴散蔓延，後者就可以識別社區內剩餘的感染者，達到社會層面清零。目前疫情有所緩和，但是個案數字仍然處於高位，不適宜將有限資源放在全民強檢之上。這個是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第五波疫情下的嚴格社交距離措施，當局昨日預告放寬有關措施的路線圖。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每日確診宗數維持在5位數字的高位下，大部分防疫措施需要維持到下個月20日。但如果本港疫情沒有出現反彈跡象，並且持續呈下降趨勢，會由下個月21日開始解除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第一階段包括食肆可以恢復晚市堂食，並且最多4人1台等。多局未有提及每項措施的具體鬆綁時間，只是提到會分3階段，分3個月放寬。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自1月初先後向9個國家實施熔斷機制，禁止民航客機著陸香港，包括英國、美國等。原定至到4月20日，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宣布由4月1日起取消禁飛令，並且放寬入境要求。在海外返港的香港居民，包括持身份證的非永久居民，登機前符合完成疫苗接種等要求就可以回香港。抵港後在酒店檢疫期間，如果連續第6、7日快速抗原測試呈陰性，就可以提早出關，比起現時14日的檢疫縮短一半。外國旅客的規定就維持不變。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相關報導就提到，解除禁飛令消息一出，回港查詢急增，有聲學顧問即日接獲過百名英國留學生同家長查詢回港安排。按佢嘅機構服務大約2000人估計，大約400至500人打算復活節假回港，但受到假期限制，相信九成學生都嚟唔切訂機票同埋酒店。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話：海外學子回港需求已經壓抑多時，其後五至六月係留學生回港度暑假嘅高峰期，相信酒店業界有時間調配房間。經濟日報報導， 星報報導，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公布2021財政年度業績，去年淨虧損收窄 12% 至24億元，係連續第七年錄得淨虧損。不過，香港迪士尼強調，縱然營商的條件嚴峻，樂園的本地賓客入場人次比起上個財政年度增長 117%， 而樂園年票的會員人數也都較上個財政年度增長 55%， 兩者同屬歷史高位。星報報導， 信報報導，中國東方航空 MU5735 航班昨日在廣州梧州藤縣突然失聯，直插地面之後爆炸起火並且解體，機上132人暫時沒有發現生還者，專家形容事故極為罕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全力組織搜救，妥善處置善後，副總理劉鶴已經趕赴梧州指導相關工作。航班失事的原因引起眾多猜測，中国新闻周刊引述专家指，冇求救信号，在空中冇烟雾，以垂直姿态坠落的空难是极其罕见的情况。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特首林郑月娥昨日表示，4月21日起以三个月按三个阶段逐步解除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回应了经济社会需要和市民对工作生活复常的殷切期待。社评话，当下政府要更加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确保疫情稳定受控，市民亦都要坚持从严防疫，为放宽防疫限聚是创造必要条件。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话，行政长官宣布分三阶段逐步解除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社评话，引用他的说法，新公布只是阶段评估和总结。社评认为目标不清，方向不明，除了继续谷针，看不到当局有什么新的防控措施。社评指，病毒清零或者共存，绝不是模式或者形而上讨论，影响好不一样，避而不谈并非负责任的做法。明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第五波疫情渐渐回稳，随着多国重开边境，本港和环球重新接轨的压力越大，以挽留外资和人才。社评话，今后固然要防范全新变异株的杀入，但是同时亦都需要长加解说防疫新策略将怎样影响和内地通关，因为要保住本港作为桥梁跳板的核心竞争力，内外往还缺一不可。经济日报社评。 成报社论，特首林郑月娥昨日宣布暂缓推行全民强检计划。社论话，政府应该趁这个疫情喘定的机会，重新制定抗疫策略，将焦点放在两方面。第一是严防解除禁飞令可能引发的第六波疫情，第二是巩固在第五波疫情开展的各类抗疫措施，特别是完善分层治理病人的工作。成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沥源。较早前西环嘅山道天桥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曾经就封路噶，咁而家咧交通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就是西环嘅山道天桥去中环方向，咁啊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全线解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蒲岗村道去翻新蒲岗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2年3月22日，林郑月娥称疫情如无反弹，下月21日起分三阶段解除社交距离措施。 政府宣布由4月1日起取消9个国家禁飞令，暂缓全民强检。 新增14068宗个案，计及滞后数据，再多223人死亡。 俄罗斯要求弃守马里乌波尔最后通牒期限已过。泽连斯基称不会屈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讲到放宽一啲防疫限制嘅时间表，其中就话4月1日啦，就系会取消禁飞令啦。4月19日小学、国际学校啦，同埋幼稚园可以恢复翻面授课堂，最早系4月19日。另外4月21日起啊，咁睇翻成个疫情啦，都要，但系就话咧都有一个叫路线图啊，就系以3个月分3个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嘅。咁第一阶段咧就系除咗头先讲到会重开啲处所，好似游戏机中心啊、健身中心啊之外啦，市嘅堂食可以去到晚上10点，每台最多4个人。公众地方嗰个嘅聚集上限嘅人数可以去到4个人啦。亦都话而家禁止2户以上喺私人地方跨家庭聚会咧，这个都会系取消嘅咁。另外第二阶段就包括话，譬如放宽口罩令啦，俾喺郊野公园嘅户外范围啊，以及系公众地方做剧烈运动嗰阵咧，都可以唔使戴口罩咁。跟住仲有第三阶段嘅咁。总之无论呢三个阶段咧，都系要继续喺入一啲处所嗰度咧，系要用安心出行啦，同埋要出示呢一个疫苗通行证嘅。咁喺公众地方咧，聚集人数仍然有限制，亦都需要戴口罩嘅。点睇呢一啲嘅放宽措施咧？1872311，1872311。另外，寻日就系新增咗14000多宗嘅确诊嘅，你又点睇咧？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亦都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系早晨。 早晨，罗伯。 早晨，孔凡。系头先讲到嗰三个阶段嘅社交距离措施嘅放宽啦，你自己觉得适唔适合咧？分三个阶段，或者而家都唔知道究竟嗰三个阶段系第一阶段就净系知道4月21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系几时咧？你觉得系睇啲乜嘢指标咧？要 其实我觉得好合适嘅，因为那个而家始终咧，那个每日确诊人数都系仲系喺10000宗以上，咁所以嗰个疫情未所谓完全受控啦。咁第二亦都係講緊咧，其實即係要嗰個嘅數字真係回落到三位數咁嘅情況咧，其實先正真正有一個條件係去即係放鬆。咁再加埋咧，係其實係過咗嗰個復活節假期之後，先正落實呢啲嘅放鬆嘅條件咧，其實會比較穩妥啊，因為有機會真係可能復活節大家如果一時間都放鬆咧，就變咗嗰個會有一個反彈嘅機會嚇。咁隨住譬如4月20日開始，19日打後，學校開始復課，以至其他嘅相信到嗰陣時嗰個確診嘅數字應該好低嘅話咧，咁呢啲嘅所有嘅所謂社交嘅條件慢慢開始放鬆咧，就會比較穩妥。 即系头先话去到话三位数可以放松，系咪即系就算第一阶段4月21日最好都去到确诊数字到三位数先放宽，定系讲紧第二阶段之后嗰啲？ 其实相信到嗰阵时应该已经系三位数噶啦。咁我哋有可能当然唔会即系一次过落得好快，咁但系到嗰阵时，譬如1个月后咧，其实已经系三位数。 咁可能再過一段時間，好快就已經係兩位數都唔定。因為本身個情況咧就係、是，我哋估算咧，其實嗰個真正感染咗嘅人數咧，其實根據即係廣大嘅研究咧，都係可能有350万人嘅已經，即係全港嘅一半嘅市民可能已經感染咗。咁換句話講咧，其實嗰、那個再加上另外嗰一半，可能都已經係即係打咗兩針或者三針嘅疫苗。咁、整體嗰、那個即係嗰個對於個病毒嗰個嘅免疫咧，其實都好高。咁、整體因為咁樣嘅情況咧，再加上其實最差嘅時候咧，其實三月初嘅時候咧個巔峰已經過咗，同埋你已經見到咧，其實譬如昨日嚟講咧，已經冇安老院舍再有爆發。咁呢啲嘅各種嘅情況咧，其實都係有利於即係見到其實嗰個疫情已經慢慢開始受控。咁過咗即係四星期先正開始放鬆呢啲咁樣嘅限制咧，其實就會穩妥啲啦。再加埋即係之後其實政府可以視乎嗰個控制嘅情況，如果落得好快嘅話咧，其實嗰個放寬嘅三個階段咧，其實可以再快啲去進行嘅。 再快啲，即系可能唔使等三个月咁样。 冇错，即系唔需要分，譬如嗰三个阶段，可能每隔一个星期就已经可以系进行啦。即系以视乎嗰个情况，尤其是譬如一啲户外嘅运动啊，户外嘅一啲嘅嘅一啲嘅地方啊，其实就可以早啲系开放出嚟。 我见到有啲学者都话即系如果社交距离措施系放宽咧，担心一啲呢段时间一直唔出门口嘅，尤其是一啲社区长者咧，可能会受到翻感染啊。会唔会因为咁样，或者呢一批人会唔会特别危险啦？那个确诊数字会唔会因为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而反弹翻咧？ 其实我又唔会太担心，因为本身社区喺社区入面嘅长者咧。佢哋本身都比較活躍嘅，同埋佢哋嗰個本身嗰、那個身體嘅狀況都會比較好，同埋好多咧其實都已經打齊兩針或者三針。咁反而我哋最擔心就係即係安老院舍嘅長者，因為佢身體狀況比較差啦，本身亦都好少係即係離開個院舍，同埋亦都係冇打針，所以變相佢一爆嘅時候咧，其實嗰、那個佢哋係最受影響，同埋佢入院嘅時候嗰個狀況係最差。咁所以我反而唔係好擔心社區嘅長者。 OK， 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啦，四月一號起取消嗰個九個國家嗰個禁飛令啦，同埋首階段俾香港市民返港咧，滿足唔同嘅條件啦，咁就可以喺檢疫酒店咧係縮減個檢疫期，最少咧可以去到隔離7日就得啦。咁點睇呢一個嘅放寬？會唔會機會而家有啲其他嘅新冠病毒嚟到嘅時候，佢嘅潛伏期可能係長過 Omicron， 喺咁嘅情況之下流入社區咧？ 其實唔擔心嘅，我哋第一就已經講過 Omicron 嗰個變種病毒已經係喺全世界係個主流病毒嚟噶啦。咁 Delta 嘅變種病毒其實已經真係越嚟越少。咁再加上本身嗰、那個而家嗰個嘅措施唔係一次過就放寬曬啦。咁基本上你都要去嗰個酒店去隔離一個星期，咁然後跟住咧按照你嗰個嘅核酸檢測同埋嗰個快速檢測嘅結果咧，去決定你可唔可以係即係翻屋企作呢個自我嘅檢測。咁如果係佢喺第七日係陽性嘅話咧，其實就你要轉去一啲即係定點嘅酒店再隔離多七日。或者是再耐啲都唔定，視乎嗰個結果。咁變咗，我覺得呢個安排係穩妥。咁基本上七日之內咧，其實就算係 Delta 嘅話咧，其實都會係陽性。 非港人方面咧，你覺得係咪應該都劃一埋條線，係可以做埋呢個放寬 咧？我相信下一步就會咁樣做嘅。咁我諗第一步就先係港人先啦，同埋打齊針啦。咁第二步就會係非港人都應該好快就會係。去進行，即係可以俾佢哋係嚟來往，因為始終嗰個經濟嗰個嘅復甦係要加快嗰部分。 OK， 另外咧就係傳聞強檢而家就係暫緩嘅，你係咪你之前一段時間都覺得話而家嘅疫情係唔適合啦，咁係咪話去到降到某一個嘅確診數字可以又覺得適合再推呢個嘅全民強檢，定係其實根本都唔使再做咧？ 其實我好認同政府而家個決定非常之明智。咁亦都真係講之前都講過，最佳嘅時機做全面檢測咧，其實係疫情初爆發嘅時候。 咁你咁樣做法咧，其實就可以切斷曬啲傳播鏈，將個疫情好快就受控。咁但係我哋已經錯過咗嗰個機會啦。咁同埋 Omicron 真係爆得非常之快，尤其是 BA.2 呢一個嘅即係病毒株。咁所以變相咧就而家去做亦都唔穩妥，因為如果你所謂嘅最高峰期或者啱啱過咗高峰期去做咧。你檢測到好多嘅確診人士咧，其實你冇嗰個嘅隔離設施去將佢哋隔離嘅話咧，足夠隔離設施去隔離佢哋話咧，咁變相其實就冇用嘅，因為你始終就算你加咗隔離，你都有垂直傳播嘅風險。咁、再後啲嘅，如果佢落得好快咧，其實做嗰個嘅全民檢測嗰個所謂嘅 cost benefit 嗰個得益咧。同你嗰個嘅付出嘅比較咧，其實亦都唔成正比，即係你可能付出好多嘅。人力物力，但是你得出的回报呢，其实可能你好少证，可能找到几千证，咁变相其实没有帮助那个疫情那个的完结的、或者可能早几日或者早一个礼拜，咁没有意思。咁、所以有机会真係如果你疫情落得快的话呢，其实就根本就唔再需要做呢个全力检查。 但係我见到另一位教授啊，许树昌教授呢，政府专家顾问，佢就提到话，如果一啲每日嘅阳性个案呢係企硬喺三四位数硬唔到落去呢，都係应该推呢个嘅全民检查。佢就话之前同梁曼莲教授开会嘅时候呢，都係有提到呢一样嘢㗎。佢就话否则呢永远清唔到零，亦都通唔到关。点睇呢个讲法呢？有几大机会会喺四位数嗰度係顶住落唔到去。如果係咁，係咪就係做全民检查嘅时机呢？ 其實我相信那個疫情會去得快嘅，即係落得快嘅。點解呢？因為那個嘅真正感染嗰個人數咧，其實我頭先講過，即係可能真係香港一半人口已經感染咗，或者再多啲都唔定。咁再加上嗰個疫苗接種，其實嗰個接種率係提高得好快，尤其是講緊喺長者方面。咁所以我相信嗰個疫情應該好快會壓咗落去。再加上其實已經講緊真係好難話真係所謂嘅即係真係清零，因為呢個病毒喺嗰個社區裏面咧係已經係傳播緊，同埋好多好多人都感染咗。咁我只能夠係穩控，即係換句話講，即係盡量將嗰個數字減到最低，亦都減低嗰個傳播，令到尤其是嗰個長者咧方面係免受感染，因為長者始終個風險係最大，亦都係重症嘅機會最多。咁所以我哋而家應該係穩控。就唔係真係再係aim 係去真係所謂嘅清零，咁所以穩控反而先至係最重要。 另外想問下教授，即係近日有啲關於打兩隻唔同嘅疫苗啦，同死亡率之間個關係，見到政府都有披露到相關嘅數據，譬如就話冇打針嘅死亡率咧就係15%，已經打一針以及兩針科興嘅死亡率咧就係分別啦5.83%以及2.95%。如果係打咗一針以及兩針伏必泰的死亡率呢，就是分別是3.44%和1.51%這樣的。這個的情況你怎樣解讀啊？現在這些打了兩隻不同的疫苗的和死亡率的關係？ 其實我看回我們即譬如我自己馬來醫院那些數據，我們看到其實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沒有打針、okay? 就不是打哪一款的疫苗，這個最重要。我哋見到冇打針嘅人士其實有80%嘅，即係所謂重症或者死亡係佔咗80%。咁大部分都係80歲以上嘅長者，咁好多都係住院嘅院舍嘅長者啦。咁係80%都係完全一針都冇打嘅。咁另外有可能講緊係成半啦，即係15% 左右嘅，就係、是、打咗一針或者兩針嘅科興。咁另外有5% 咧就係打咗一針或者兩針伏必泰。咁嗰、那個關鍵在於咧，就係、是、其實我見到科興疫苗其實雖然冇伏必泰咁好，但係整體佢防重症同防死亡咧，其實個效果都好唔錯。咁好多咧，仲有好多嘅長者咧，其實都係過年前啊先正打針科興嘅啫。咁其實等同於冇打嘅嚇。咁變咗嗰、那個數字咧，就要睇埋呢一方面啦。即係佢究竟幾時打？即係佢可能真係一兩個禮拜前打咗一針科興。咁其實就等同於冇打針，咁、所以嗰個關鍵就反而唔係你打咗邊一隻針，而係有冇打針，咁呢個先正係嗰個重症同埋死亡嗰個嘅關係。 另外想問教授，而家話醫管局都更新咗關於用呢、這個新冠口服藥嘅指引，就話所有六十歲或者以上嘅患者，不論佢係咪打疫苗嘅情況係點啦，都可以處方口服藥嘅。六十歲以下嘅患者嚟講咧，就係、是、如果有高危嘅因素啦，以及係未打疫苗咧，都係可以同樣適用嘅。點睇呢一個嘅改動咧？又 呢個改動其實我哋係真係發覺嗰個供應係足夠咯。咁第二咧就係、是、真係好想俾多啲即係六十歲以上嘅長者，因為我見到就算有啲六十歲以上嘅長者，七十歲以上咧，佢哋好多時候都所謂即係打齊針咧，其實都仲有一個即係肺炎嘅風險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就真係希望唔睇嗰個接種嗰個嘅疫苗嗰個嘅條件啦，就直情睇年紀，即係六十歲以上就係高危啦。咁所以咧就放寬咗呢樣嘢，希望佢哋一確診咧。就盡快去去食嗰個口服藥，因為其實個口服藥最關鍵就係越早食就越有效嘅。咁、所以尤其是三日之內食咧，那個效果係最好。咁、所以變相我哋就唔再睇嗰個疫苗接種嗰個條件，就反而希望真係多啲嘅六十歲以上嘅年長啲嘅人士咧，一確診就即刻去食藥，咁、那個效果會最好。咁六十歲留下咧，就我哋始終都要。因為個感染的人數好多，咁始終有一個嘅先決嘅條件就睇翻佢有冇一啲高危嘅原因啦。咁、如果有一啲高危嘅譬如嘅疾病、長期病患，咁就會處方呢個藥物俾佢哋。 嗯，頭先你話都睇成個供應啦，係咪而家成個庫存係夠應付？而家每日有冇話大概用幾多咁樣？ 我冇呢啲嘅數字，咁、但我知道其實嗰個供應係足夠嘅，同埋嗰個供應係會一路陸續續都會有呢啲嘅供應嘅，咁所以就市民需要太擔心呢方面。 另外我就想問啦，整體疫情頭先都講到話，每日新增超過，尋日嚟講啦，新增超過萬四宗，咁啊連續係三日咧係低過兩萬宗啦。不過見到院舍冇確診個案啦，但係死亡嘅情況咧都仍然係過二百嘅。點睇呢個情況咧？ 呢、這個其實都係我哋見到有一啲嘅安老院舍嘅長者，其實佢。有一個情況咧，就係佢開頭，譬如我哋已經俾咗口服藥，又或者佢係入院嘅時候，嗰、那個情況係好好嘅。咁佢可能變咗佢個臨床嗰個情況係又唔需要氧氣，又退咗燒，咁就翻咗院舍。咁但係之後咧，你會發覺佢第二個星期咧有一個嘅炎症，嗰、那個炎症期就唔係病毒期，炎症期嘅時候咧，佢可能會轉差會再翻嚟。咁我哋而家見到嗰、那個。所謂嗰、那個死亡嘅數字咧，其實就可能一啲嘅炎症期嘅重症嘅病人啦，嘅長者啦，咁就變咗會有，始終都仲係有一啲比較高啲嘅死亡數字。咁但係我諗隨住嗰個時間過去咧，慢慢呢啲嘅數字會回落嘅。咁我相信就已經係控制得到，所以唔需要太擔心呢方面。尤其是好多而家俾咗口服藥咧。咁更加減低呢一個重症或者死亡嘅機會。 唔該曬，孔凡毅教授，多謝你。啱啱傾過就係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亦都係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嘅。轉頭翻嚟九點半鐘咧，繼續有千禧年代，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而家防疫抗疫嘅急务系将资源集中喺减少感染、减少重症同减少死亡，所以暂缓全民检测计划。至于喺乜嘢情况下先至需要推行全民检测？他说当局会继续分析和研判疫情，如果时机合适、条件合适会再作考虑。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之前来香港的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亦都说，全民检测是应该在疫情早期的时候做，当局会监察整体疫情和听取专家意见。有報道指，受疫情影響，原本上半年有15條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最後只有一項法案提交立法會首讀。政府發言人指出，並不完全反映事實。 發言人說，政府已經分別在上個月23號和今個月16號合共向立法會提交了四項草案作首讀和二讀，包括2022年撥款條例草案、2022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和2022年收入稅務寬免條例草案，而並非只有一項。另外，政府亦都已經預告在今個星期三將有關預算案提出的暫緩追租草案提交立法會，預計今個月底和四月會繼續有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至於原本計劃在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的其他條例草案，發言人說只有少部分的諮詢和草擬過程受疫情影響，但相關的立法草擬工作不會停止，會繼續有序推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布對中國官員實施新的簽證限制，理由是他們在中國境內外打壓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布林肯發表聲明，並沒有具體列明措施針對哪一些官員，再次呼籲中國結束在新疆西北部地區進行的種族滅絕和危害人類行為。他指出，簽證限制將主要實施在參與打壓宗教和少數民族政策的中國官員和其他持不同政見者、人權活動家和記者。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所謂新疆存在種族滅絕、反人類罪行，是美方一些人編造的世紀謊言，美方一再造謠污蔑，目的是抹黑中國形象、壓制中國發展，但他們的陰謀不會得逞。俄軍對烏克蘭的攻擊持續，首都幾乎一座購物中心星期日晚被炮火擊中，十層高的商場完全被毀，至少八個人死亡，搜救工作繼續。空襲之後，當局宣布市內由星期一晚八點至到星期三朝早實施宵禁。俄羅斯國防部說，購物中心附近的區域被用來儲存火箭系統。另外，落入俄軍手中的南部城市克爾松繼續有民眾上街示威，烏克蘭官方指責俄軍士兵向示威者開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73点，升152点，总成交金额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26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阿里巴巴102.7，升3.6；腾讯控股371.4，跌1蚊；香港中华煤气9.95，跌1.67；京东244元，升5元。融创中国5.53，跌4.8；友邦保险81.5，升7毫；美团144.9，升1元；建设银行5.68，升6仙；复星医药39.25，跌1.75；中国海洋石油10.22元，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19.94，瑞士法郎0.936，加元1.259，人民币6.363。英镑兑美元1.315，欧元兑美元1.1，欧元兑美元0.739，新西兰元兑美元0.687。日经平均指数报27,247点，升419点。港金报18,0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53美元，卖出1,932.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已經有精神科有社康護士嘅，咁點解你唔揾社康護士將嗰啲藥派去嗰啲地方，或者每一區都有 NGO 係精神科噶嘛？咁你可以送去嗰度，即係變咗唔需要嗰啲陪診者或者家長入醫院冒險咯，即係每28日去一次，即係去一次驚一次，更加下等我又去啦。 明佢每28日先至係一定要28日去嘅，唔可以一次攞多啲藥咁噶，係咪唔得噶？ 佢就係因為而家即係點講咧，冇得覆診，冇得見醫生。咁你見到有啲即係好似早排去打結嗰個就冇得見醫生，佢咪變咗病情越嚟越嚴重咯。而家係唔睇，但係每28日就去醫院度攞一次藥，咁咪好危險咯。因為你而家個病情仲咁嚴重啊，醫院個藥房咁即係好簡單。你可以揾啲 NGO 譬如明愛啊，或者社聯啊。咁甚至我都話見到陳小春局長啱啱就話佢哋中醫嗰啲可以送埋藥上門口， 即係上門派就唔使去到醫院嗰個更加危險啦。因為都話頭先都話比較多新冠病人呢、這個黃先生嘅關注嚟嘅。仲有余太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余太， 啊、 請講。 我想講下咧，啲小朋友咧復課嗰啲啊，嗱，即係依家咧仲係萬幾宗嗰啲確診者，咁但係依家你咁多人有啲小朋友去翻學，即係尤其是幼稚園，佢根本佢都唔識話即係衞生嗰個問題。即係如果佢哋即係除口罩食飯咁講啊嚇，喂好容易傳染喎，打個黑黐噴曬出嚟，即係或者佢有咗嗰個確診啊，即係唔係佢即係有嗰個病發，但係佢自己本身唔知啊嘛，屋企家長都未必會知道。即係突然間有一個小朋友係咁。佢打個黑黐咁已經嗰啲病菌已經走曬出嚟。你而家仲有成萬幾宗嗰啲咁嘅確診者，同埋我哋搭巴士啊，唔係個個家庭都會話自己揸車翻學啊咁樣噶嘛，係咪先？所以呢樣嘢咧係好危險咯。 不過4月19號都仲有一段時間嘅，都同埋佢都話會再睇下成個疫情嘅情況嘅。 但係太早降，即係太早降出嚟啦！呢樣嘢令到我哋好擔心咯。 你有小朋友係幼稚園生係咪？ 我个孙， 你个孙，头先你话幼稚园都可能会除罩食嘢，系咪都仲系咁噶？之前譬如上翻堂嗰阵，系咪都有食嘢嗰啲要除口罩嗰啲环节嘅？ 佢因为佢翻全日啊嘛，即系佢全日咁佢即系佢系有食饭时间噶嘛，咁你话食饭时间系咪会有机会呢样嘢咧？ Okay. 即系好难讲咯，因为我哋自己家长睇唔到佢点样嘛。學校唔係話學校疏忽，而係有時啲小朋友咧白厭啊，即係成日佢走咗去人哋嗰邊，即係好難講咁樣嘅。 明啊，周圍冇啊，頭先亦都講到阿余太有啲咁嘅擔心小朋友復課嗰方面。仲有黃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黃先生，請講。 係其實我同頭先嗰位太太嘅諗法一樣啦。我仔咧就六年班，咁其實我哋唔介意咧佢繼續上 Zoom 嘅。其實咧，你而家喺個疫情咧都未穩定啊，每日其實都仲有萬幾個個案。咁其實老人院嘅情況同呢、這個即係幼兒嘅情況都係令我哋非常之擔心嘅。咁我甚至乎我諗過咧，就係可唔可以會聯絡學校，叫佢俾個 option 我哋咯？一係咧就俾上網課就唔翻學，即係俾個我哋有得揀咯。即係你既然你都俾嗰啲人揀打唔打針翻學咯，即係唔強制性咯。咁點解喺呢個咁疫情咁嚴重嘅時候，你又要夾硬強迫我哋去做面授課呢？ 不過可能學校都會再諮詢嘅，應該係嘛？ 係啊，希望啦。咁但係佢首先講咗出嚟，話俾你聽嘅日子添啊嘛，咁咪令我哋非常之擔心啦。咁、另外就係頭先你哋有位嘉賓咧，好似係唔知係咪一個小學嘅association 嘅 校長，你講張勇斌校長係嘛？ 係啊，冇錯。佢話啲家長好想。即係面授課喎，其實我話俾你聽，絕對唔係咯。至少我個仔升中學，咁佢都有評核噶嘛，係咪？我都唔 mind 佢繼續去做 Zoom 咯，因為事實上真係好危險，中咗係會死人嘅。我又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家長咁想面授。當然，你如果從個學校嘅層面，可能甚至乎係校長嗰個角度，佢可能講嘅嘢會。唔同啦，因為佢個有一個有佢自己嘅嗰方面嘅 嘅一個考慮啊嘛。但係喺家長嘅考慮，邊個想個自己嘅仔女出事噶 ？OK， 都係黃生都係擔心到小朋友，佢話係一個小六嘅小朋友，咁啊佢都話唔介意繼續用 Zoom 嘅，始終都係擔心疫情嘅情況。仲有李太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請講。 我就想講咧，就係話政府就嚟實施，就係、是、如果唔打針嘅人係唔可以去覆診嘅。咁但係問題，我就係想講咧、 哦，即係你講喺醫院嗰啲係嘛？ 去醫院覆診嗰啲、 有啲消息咁講啦，呢、這個 OK， 請繼續。 嚇，我就係想講咧，就係話有啲人佢唔係唔想打，而係佢唔知道佢自己身體嘅狀況係點。嗱、好似我女女咁啦，佢係一個曾經經歷過幾次癌症嘅病人。咁佢咧就後來中大咧港大曾經同佢做過一個測試咧，就話佢係基因病變。咁好啦，咁變咗佢打針嘅時候，佢就好忐忑啦。咁知唔佢就會好擔心自己如果打咗針之後，佢有咩反應咧？咁當佢每一次去醫院覆診嘅時候，問過唔同科嘅醫生，佢哋都俾唔到答案佢。咁變咗我就係諗下，如果佢下次即係政府實行咗嘅時候，咁佢呢啲病人咪去唔到覆診咯？咁點算咧？ 俾唔到答案佢嘅意思係咪？即係啲私家醫生唔肯簽一啲豁免書 嘅？係佢去醫院覆診，政府嘅醫院覆診， okay. 醫生都俾唔到答案佢，即係話你適合打定係唔適合打，佢都俾唔到意見佢。只係話如果你驚嘅話，你打科興咯咁。咁但係佢冇講到俾佢聽，就話你基因病變係打呢個針咧係冇問題嘅。咁變咗佢咪都唔知點算好。 即係擔心日後再覆診嘅時候。 係啦，因為問題就係而家佢就話有自己自保啦。但小心啲，盡量唔好去多人嘅地方，勤洗手啦，即係嗰啲咯。但係每一日都喺惶恐之中生活，咁你話幾慘咧？即係我覺得政府唔應該一刀切，唔打針嘅人就唔準唔可以去覆診。你有啲係特殊嘅情形噶嘛？就好似我個女咁就已經係啦。 OK， 咁佢點咧以後？ 明白啊，李太嗰、那個頭先講到女女嘅情況就係有試過癌症啦，有啲嘅基因病變咁啊，擔心打疫苗嘅情況，但係佢都話問過啲醫生嘅意見，都冇好確實嘅答案，究竟係適唔適合打咧咁樣嘅。咁啊擔心有消息話，如果係即係醫院係包括診所等等啦，覆診都係要入去嘅話咧，要用到呢一個嘅疫苗通行證嘅時候咧，就擔心可能影響到佢覆診嘅咁。呢、這個李太嘅意見嚟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就喺疫情之下，死亡嘅個案增加啦。之前都講到一啲公眾殮房都有爆滿嘅情況嘅咁。成個而家個問題去到呢個階段，成個進展又點樣咧？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 早晨，鄭永信，講下而家係咪都仍然係嗰個殮房爆滿啦，處理唔到一啲嘅遺體，成個流程你係咪都有關注到？有冇聽過一啲嘅求助個案咁樣係咪？ 是啊，因為呢幾個星期呢我哋都收到唔少嘅求助個案啦，都係特別係講緊啲遺體嘅認領方面呢都遇到一啲障礙嘅。咁即係都係遲遲都未能夠領到嗰個死亡證啦，或者係火葬證明書啦，甚至後係即係喺嗰個離開嗰個親人去邊度都唔知道嘅。咁所以呢即係我都跟緊啦。咁其實呢就上個禮拜衛生署都出咗個新聞稿講話呢會增加人手啊，又會同警方合作啊等等咁樣啦，希望係增加個速度快啲嘅。但是我自己整體覺得咧個進度咧都係比我想象慢啊。譬如簡單講啦，我自己都處理緊十幾個個案，咁好多咧都係去到早兩日咧先同我講話，即係衛生署打咗俾佢哋啦，警方打咗俾佢哋啦，就話話俾你聽喺邊度啦咁樣。咁即係只係去到喺邊度啫，即係可能擺咗喺邊個處理嘅殮房嗰度，但係都未去到講緊話咧幾時係可以咧係做嗰個遺體嘅申請程序嘅。咁呢啲其實個過程都幾長，因為講緊我最早嘅個案可能講緊三月頭啦，咁差唔多成兩個三個星期啦，都三個星期都嚟緊啦。咁所以其實對於屋企人嚟講咧，都係感覺到好憂慮，因為希望大家都明白啦。其實我哋都明白嘅，即係衛生署咧，即係要處理咁大量嘅個案咧，其實都係有佢哋嘅困難啊。每日都有咁多人離開，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對於家人嚟講咧，其實佢哋都好難。因為大家都知道今次即係新冠嘅事件咧，即係都係好快嘅，好快速嘅，即係有好多嘅佢嘅屋企人咧，其實佢入咗醫院之後都一路都冇見過佢嘅。咁直至到佢離開咗，咁其實佢哋都好想即係喺佢身後事裏邊咧係可以辦得好啲、妥當啲。咁但係到呢一刻，即係嗰個程序都係仲係冗長啦，都係比較慢啦。咁所以呢個希望即係不論係衛生署、警方都可以盡快係可以處理咯。 頭先你話有啲要等成三個星期，呢、這個係咪普遍嘅？以你接到一啲嘅個案，同埋我想知道有啲話即係唔知等到幾時先可以認領，那個問題棘咗喺邊度咧？ 嗱，而家咧就係、是、我覺得普遍咧都係兩三個禮拜啦，即係我就以我處理嗰啲個案為例啦，都係講緊啱啱都係可能衛生署公布咗呢幾日咧，先係接到個衛生署嘅電話話可以嚟，即係話俾你聽喺邊度啦。咁但係都未講到咧係幾時咧係真係可以辦理嗰個遺體辨認嘅程序嘅。咁嗱，雖然咧衛生署佢就公布咗話，我咧如果係辦理咗去到辦理程序之後咧兩日咧，我就會交代翻俾你可以遺體拎走噶啦。但係而家喺衞生遺體認辨認嘅程序咧，係都未去到呢個位嘅。即係而家我哋就好希望政府係可唔可以加快翻，係即係話嗰個程序遺體認領嗰部分都係可以加快到去一個禮拜裏面做得到咧咁樣。咁其實個人手方面，我自己有啲擔心㗎啦。雖然佢就話會加多啲人手啦，之前講，但係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六日咁樣，我自己打去葵涌嗰度問嘅，佢話佢禮拜六日就辦公，咁但係咧即係累積最多嘅個案嘅喺鼓山嗰度咧，就其實咧禮拜六日冇人做嘢嘅。咁所以呢啲係咪 点解？ 系啊，所以唔 净系呢个场系咁，定系点？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其实系釜山都大家知道人比较多啲嘅，咁佢话未安排到礼拜六日办公，咁呢个我哋嘅理解啦。咁样，咁另外其实亦都话讲紧话，警方应该会有一条热线咧，系处理啲个案嘅。咁有几时系即系警方系有一个咩联络啊？点样系可以揾得到？呢个我哋都未清晰噶咯。 即系冇一条热线，暂时你都未揾到一条热线啊？可以直接 未啊？未啊？未。 哦，呢个又冇，亦都唔知原因系点解嘅。 是啊，因為佢之前衛生署嗰個新聞稿出咗街咧，就話佢哋會有一個嘅熱線電話嘅專線係去處理呢啲方面嘅個案嘅。咁其實我哋而家都係左揾右揾，左打右打，即係都未係所謂有一個嘅熱線咯。咁究竟係幾時係做到呢件事咧？即係我希望都可以衛生署都盡快係交代咯。 即係所以，如果有一個家屬佢嘅即係親人係因為新冠過咗身嘅話，係冇辦法或者唔知係去咗邊度嘅喎，係咪啊？嗰個遺體 係啊，前嗰輪。所以其實咧，即係最對於好多家屬嚟講，就係都係好傷心啦。因為佢自己佢會要周圍撲咯，即係可能佢去咗 A 臉房，跟住揾唔到啦，跟住去 B 臉房，跟住 B 臉房咧同佢講話：，唔好意思啊，你揾翻警方咧，因為警方先係會安排你去做遺體認領嘅過程嘅咁樣。咁所以就反反覆覆、抖抖纏纏咧，都未係可以揾得到咯。咁所以呢一部分咧係改善咗嘅，因為其實我接觸嘅個案咧，都大部分都受接有聯絡佢啦。咁但係。但係呢個係講緊三月頭嗰啲，咁究竟嚟緊呢兩個禮拜嗰啲係咪都已經係即刻聯絡緊佢咧？咁如果家人有問題，咁佢係可以去邊個單位嗰度聯絡咧？咁之前警方話有個熱線嘛，咁我哋都希望係咪即係都會做到呢件事啊？ 認領個成個程序，你講埋先，你講埋，仲有啲咩問題？ 另外咧，其實咧都有，我哋都收到有唔少嘅少數族裔都向我哋反映個意見嘅。上個禮拜我哋去清真寺嘅時候咧，咁都有啲少數族裔同我哋講，佢哋又係遇到咁嘅情況啦，即係都係等緊三幾個禮拜咁樣，都未可以做到個認領程序。咁其實對佢哋嚟講都有個宗教嘅問題嘅，因為其實都佢哋即係都係好希望係可以即係盡快接到個親人啦。咁其實佢哋都有啲動作工作咧，即係佢唔可以做得到嘅。即係譬如佢唔可以住喺屋企，如果佢為咗尊重佢哋先人咧，佢哋唔可以煮飯啊咁樣。其實即係都有啲程序咁，所以呢啲情況都希望係可以整體係可以評過，即係盡快處理咯。 對於即係認領唔到遺體或者成個過程好長啦，對於家屬要譬如出殯啊嗰啲個影響都大嘅呢個係嘛？ 係㗎，所以而家一環扣一環啦。當然後面又有另一個問題，就係嗰啲棺木嘅問題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亦都有聽到話，即係可能而家喺深圳都會有一批落緊落嚟啦。咁所以但係嗰個程序咧，而家都係我自己覺得都係仲係比較係冗長嘅。可唔可以有一部分嘅程序係可以減省咧？特別係去到驗屍嗰部分，係咪都係有啲即係而家係都係要一個時間係先做得到嘅？咁呢個都希望係可以盡快處理到。 我見衛生署之前出稿啦，就話有請人啦，即係喺內部調配啲人手啦，亦都話24小時係有一個嘅負責人員有個輪班嘅工作啦。另外提到頭先都提到就係話關於警方而家都會協助衛生署聯絡啲家屬係辦理辨認遺體啦。其實整體呢一啲嘅工作，你覺得係幫到成件事快咗幾多㗎咧？ 會嗱，一定係比上個禮拜衛生署上個禮拜公布嗰個稿之後咧係快咗嘅，但係我而家都係睇都有講到啦，佢係快咗，只係快咗咧，即係佢只有人聯絡佢，係話俾佢聽佢個親佢個家人喺邊度。但係咧就冇講到個程序咧，佢幾時係可以去領回個遺體或者做嗰個辨認遺體嗰個身後事嗰個程序嘅，因為你一定要係去咗辨認遺體嗰、那個。過程佢先可以之後先係過兩日先可以攞翻個遺體嘛，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咧都仲未去到嗰個位嘅。 由通知去到辨認係等咗幾耐啊？ 咁我嗱 我自己處理嘅個案未有咯，即係講緊三月頭嗰啲個案，全部都有啲即係滯後到呢刻都兩個幾禮拜啦，都未到呢個程序咯。 嗯嗯，嗱，最後一分鐘咧，不如都講下你整體見到成個處理遺體嘅流程，仲有啲咩建議可以做？ 嗯，嗱，我諗第一就係希望即係盡快警方都可以公布一個嘅多啲嘅資料，究竟嗰個程序或者邊個嘅聯絡嘅地方係可以做得到啦。另外都希望有一個嘅接收遺體嘅時間嘅承諾啦，即係譬如一個星期定點樣咁樣。我見到其實佢哋而家近排政府都揾多咗好多嘅地方去處理嗰個遺體嘅過程嘅，但係我自己整體都係覺得都係慢。希望可以加快，因為都希望呢件大家都明白啦，即係處理先人或者處理親人嘅身後事咧，對好多人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咁都希望咧呢一個即係政府都係即係做快啲將呢個程序係做好咯。 嗯，好，唔該曬鄭永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啦，就係講到喺疫情之下一啲死亡人數增加，殮房喺公眾殮房都有爆滿嘅情況。頭先就講咗一啲情況，就例如啲家屬佢哋嘅屋企人喺醫院過身啦，咁但係究竟個遺體去咗邊度咧？佢哋有啲聯絡上面嘅問題。就算有時係警方係聯絡咗個家屬，個遺體去咗邊度啦？咁但係再做一啲嘅認領遺體嘅工作咧，呢一方面咧都係仍然係要等一段時間。佢就話鄭永信希望可以成個過程咧係可以加快一啲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古裝备忘录之中记录了古聪作客我家的一次聚会，主角是古兄和我的四岁女儿。不读备忘录我都忘记了我女儿有幸进入古先生的备忘之列。内容是这样的， 我给他三张画板纸，一支铅笔，他就伏在长长的松木餐桌上面画起来。我对他的爸爸说，这个小朋友都很容易招呼，不到十五分钟他就从高高的椅子爬下来，走到他爸爸跟前将画纸递过去。啊，三张纸已经变成三幅画了。 古聪赞赏这三幅画，我想鼓励小朋友他亦都有好的方法，他逐一品评这三幅画，尤其第三幅他是这样讲的。 嗯，真是被我看到呆了。天空的上角是规则地排列住的英文字母，就好像鱼鳞云，有两个太阳，一个大一个小，大的笑，小的哭，地上一大群孩子，男的女的，女的全部都是笑脸，男的全部都是哭脸。嗯，我的老天，我想这幅画并不是单凭直觉画出来的，这么结构完整，这么统一的意念。 古聪问：点解会有两个太阳嘅？佢喺度了解呢个小画家佢嘅创作构想啊！女儿咁样答佢：一个哭太阳，一个笑太阳。古兄就再问咯： 地上嘅小朋友，佢哋喜欢边一个太阳呢？ 我个女咁样答：哭嘅细蚊仔喜欢哭嘅太阳，笑嘅细蚊女喜欢笑的太阳。最后古聪老师就这样总结， 答得这么快捷，这么胸有成竹，完全是自觉的艺术家，但是他只有四岁半。 我没有说给古聪听，四岁半的女儿后来读了一个硕士论文，是论述一位钢琴家，他没有成为画家，他做了教师，主修的是音乐，既是哭的太阳，亦都是笑的太阳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备忘录》，作者古苍梧，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